OK， 我们今天是西敏信仰告白第十章，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言下之意就是有无效的呼召。好，十点一，凡上帝预定得生命的人，且仅止于这些人。他乐意在他指定和认可的时候，借着他的道与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与死，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恩惠蒙拯救。从第十章开始，先贤们开始阐述上帝的救赎之恩如何具体的施展在选民身上。上一章是讲说选民是有自由意识的，这个是就选民他们主观的主观来说，我们是有自由意识的。但是从第十章开始是一连串的，神学上是讲 Word of Salutis， 救赎的次序。客观来说，上帝如何将他的万事以先所立定的救赎救恩施展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这边讲凡上帝所预定得到生命的人，而且只有上帝预定得到生命的人，上帝也乐意在他指定和认可的时候，在他等到时候成熟了，你可能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就拣选的，但是也要等到在时空具体的某一刻，借着他的道和圣灵有效的呼召这些预定得生命的人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与死。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能会觉得这段的言语跟之前读过的段落有点似曾相似。OK， 3.6，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延续我们上一章所讨论的关于上帝的预定的范围。谁要得救和基督施展救恩的范围和他实际代求的范围是一样的。或者我们再重复一下上一次上的课，基督救赎的价值，他成就的救恩是无限的，是没有限量的，这个是基于他位格的价值是没有限量的，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有无限的价值，因此他所献上的祭也有无限的价值。但是是不是因为有无限的价值所有人就得救，并不是。所以当我们讲有限的施展，有限的 application 就是在这里，救赎的价值是无限的，但是救赎的效用或者救赎的施展 efficacy 是有限的施展，是按照上帝的什么旨意、拣选、先见等等这类的言语 OK， 然后在时空之中实际的施展在他预先所预定要得生命的人，而且只有这些人，只有上帝预定的人才蒙恩。所以我们可以问，人是因信而蒙拣选，还是因蒙拣选而信？按照这个理解的话，是人是因为蒙拣选而在永恒之中蒙拣选，而在时空中能够信。我不知道在座多少弟兄姐妹以前如果没有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比较自然的觉得我蒙恩或我蒙拣选是先因为我信。OK， 某种程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来了解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程也是我先信了，然后我才确认我是蒙恩的人，蒙恩或蒙拣选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回想自己的经历，也应该是这些我听到的道对我来说都是很荒谬的，我也不愿意信，但是居然有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可以信，我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 OK， 所以那个信心你的确需要信，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们蒙拣选而信，而上帝是在时空之中等到时候成熟，或者这边讲他乐意在指定和认可的时候借着他的道与圣灵有效的呼召那些人脱离本性而来的罪与死，我们可以问信心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之后我们还有一章是特别讲信心，但是我就是在这里讨论也可以。这边没有特别提到信心这个字，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凭着信心的话，那这个信心应该就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上帝先看诶谁有信心然后我再将恩典赐给他，反而是因为上帝赐恩给人以至于人能够信，以至于人有信心。特别提到上帝是就是要使用他的道他的话语和圣灵来呼召人，人未曾听到怎么能够信呢？你需要听到你才能够信，你需要信才能够重生才能够称义。 OK， 但是不是光有那个道，就跟第一章讲到圣经如何是上帝的话语，圣经它本来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你个人要认圣经为上帝的话语，你是没有办法认圣经为上帝的话语的，因为而且你天生这边讲的本性是堕落之后的本性，你天生你的堕落之后的本性就是抵抗上帝的话语，是不信上帝的，所以除非有圣灵随伴着你听得到，或者你可以用圣经中的言语，除非上帝赐给你信心调和你所听的道，否则那个道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它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但是你不会认它为上帝的话语，除非有圣灵随伴着道在人的心中动工。也就是说上帝不只指定预定人的结局，凡他预先要得生命的人必会得生命，也指定也预定人要得结局的道路或者手段，就是要借着他的道透过他的圣灵。 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OK， 有效的呼召他们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与死，英文也是它直接就是 from nature， 那个从本性从你的 nature 出来的 death and sin。 我们可以问这边的本性是指什么，当然就是指人堕落之后的本性。 Alright， 人堕落之后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 9.3 也提到人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自由意志，你仍然有自由意志，但是那个自由意志已经失去归向上帝朝善的能力，你只能自由的选择行恶，除非圣灵在你心中工作，或者用另外的方式来形容，给你一颗新的心，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叫你活过来。因此你注意新民信仰告白里面没有一个章节特别讨论论重生 regeneration， 所以如果你觉得 先贤们讨论重生，他们是在哪一章里面讨论？其实就是 这一章有效的呼召。通常有效的呼召和重生是连在一起的，你可以说是同一个概念的两个面，同一个铜板的两个正反两面。 OK， 上帝怎么叫人从死亡中活过来？我现在告诉你们，人要死，人要听到什么？上帝儿子的声音就活过来，拉撒路出来。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说有就有。然后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上帝就是定义，借着他的道，他的话语呼召人，人听到活过来，本来是没有的变成有。 OK， 所以 regeneration 重生和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是同一个，你可以说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同一个现象。 OK， 或者有效的呼召解释人是如何重生得到新的生命，或者你说与基督一同复活，听到他的道，听到他的声音。Okay. 有效的呼召，听到那个道，有圣灵陪伴那个道，在人的心中工作。有什么果效呢？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大能使他们能够决定向善，又有效的吸引他们来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这个有效的呼召或者人重生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人的心智，不只是人的心智，人的意念，人的 willing， 人的情操，更是人的情操全然更新。我们时常讲到，信主之前以为可耻的、愚昧的，信主之后全然颠覆，那个变成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事。2000年前有一个犹太人死在十字架上，之前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之后你的情操完全转向，那个对你来说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事。所以不只是你能够信，你的情操是整个被改变。所以如果基督徒说我信耶稣，可是你发现你信耶稣之后，你的情操不只是说你之前不信现在信，你的理性有所改变，而你的情操没有整个被颠覆翻转过来，你的价值观没有整个被颠覆，其实你必须检视你是否真的领受了这个信仰，领受你的救主。而你注意，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并且有效的吸引他们来救耶稣基督。即使如此，先贤们特别就延续上一章所探讨的，这个恩典是叫人自愿也自由的来救耶稣，不是强迫你。因此，不是说你之前没有自由意识，而是修复了你的自由意识，更新你的自由意志，但是仍然你是自由的，你不是强迫的转向主。因此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是确定的，但是人的意念是自由的。也许中间有很多的奥妙，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述说清楚，或者在地上我们没有完全明白，但这并不是有冲突的。人从来不可以说，因为有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我就没有自由。人也没有办法说，因为上帝预定，所以我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仍然，你的心智仍然需要归向他，你仍然需要信，你是自由的，不受强迫的归向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自由和强迫的这个，你之所以能够如此，也是圣灵在你心中工作。 OK， 第一节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其实十章第一节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如何拯救死人，死人又不能信，死人也没有动作，上帝如何将我们在死亡的状态之中活了过来。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往下一段。10.2，这个有效的呼召是单单出于上帝白白并且特别的恩典。为什么白白特别，我们等一下再讲，并不是因为上帝先预见人在里面有任何的因素，就是我们刚刚不是先预见上帝看到你会信，或者你已经有信心，或者你的行为够好，或者你的心够软。 No， 不是，人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被动的，你什么事都不能做，或者 你只能听，你连听其实都不能听，除非上帝给你新的耳朵让你可以听，你是全然被动的。但是人要等到蒙圣灵的苏醒和更新之后，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 regeneration 的那个 language， 重生的用词，苏醒和更新之后，你才有能力回应这个恩召，也就是说你才有能力真的听到，之前你也听到那个话语对你没有意思，投向上帝在这个恩召之中所要赐予的恩典。 OK， 我们先看，所以不是上帝看某个人够格，也许我都会承认我们都不够格，全然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个信心是出于你自己的，你必须要信，仍然最终如果你这样子理解的话，那最终你能够归向上帝，最终那个决定的那一点仍然是出于你自己。但是圣经的教导和先贤为我们归纳出来的，让我们看见其实连那个信心是你要信，但是都不是出于你自己， okay， 都是圣灵配着搭配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单单出于这个有效的恩召，这个恩召，这个 calling 好了，这个呼召为什么是这边特别讲有效，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这 calling 是怎么样，上帝的呼召是只对蒙拣选的人呼召吗？保罗对雅典人说，典雅人说，现在时候到了，是悔改的时候，这个呼召的对象是所有的，他的呼召对象都是蒙拣选的吗？不是。所以这个叫什么 indiscriminate 或者 universal 全面性的呼召。可是这呼召是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效？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讲有效的呼召，这是讲说呼召是传出去的，没有分别的，每一个人都无可推诿，每一个人都听到，但是听到的人不见得都在他身上产生效用。那怎么样在某个人身上产生效用，是因为全然白白的出于神的恩典。 OK， 这边讲特别的恩典，其实你这个字 free and special grace alone有点关乎我们之前讨论的概念，就是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那个价值是什么？全面性的，可以拯救千万个世界，都因为他的本身的位格的价值是无限的，他献上的祭是无限的，是 free 的，白白的，任何人都可以领取的，但是只有人才真正能领取 special grace 特别的恩典，不是普遍的恩典，只有领受这个特别恩典的人才能够归向上帝，才能够有效的回应这个呼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有限的赎罪是一个非常模糊 不精准的概念，因为你赎罪是讲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那个献祭吗？那个赎罪吗？那个赎罪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亚米念，不管你是改革中，都承认那是无限的，价值是无限的。那你说的有限的赎罪是什么？你可以说赎罪的应用的确是有限的施展，这个连亚米念也会说， 对，我也承认那个应用是有限的施展，但是那个有限的因素，亚米念会说是什么？取决于人自己的决定。我们会说那个有限的因素最终是取决于上帝的拣选和恩典。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那个 limited atonement 是非常不精准的概念。但是 OK、free 全部发出去，不是因为你有任何条件，不是因为 你有信心，但是是特别的恩典才让这个呼召在某个人身上，蒙拣选的人身上有效的发动他的功用。不是因为上帝先看到你听到这个会回应，不是。 OK， 人完全是被动的，或者说重生的对象是被动的，死人是被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人归信，人 convert， conversion 是主动的。也就是说就这个层面来说，被重生的人他就自己，我主体的角度来看，我也必须采取行动。什么行动？我必须信，我必须归向上帝，我必须悔改。所以有被动和主动的层面，但是最终都是全部都是基于上帝赐予人的恩典。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在这里已经讨论过的概念，神学家会说人的信心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人的信心，上帝赐予人相信的能力，可以信，你本来是完全没有办法信，技术名词就是赐予人那个相信的 habit， OK， 但是你有光有那个 habit， 你被赐予那个 habit， 被赐予能力的人也必然会采取行动，也必然会信 act， 行动。能力和行动把它分开来看，这个跟我们下一条要解释的就有关系了。我先问大家，我们和浸信会就洗礼上面的差别是什么？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会说他们行的是什么洗？ Believers baptism， 浸对他们是浸到，就是除了那个之外，可是是谁可以受洗？信徒 right？他们会说你们在搞罗马天主教，小孩子不信，你怎么给他受洗？我们通常会怎么回答？哦，因为那个不是代表洗礼首要，不是代表人的信心，而是代表上帝的恩典和应许和约的记号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我们全然可以回答耶、yeah， 小孩子受洗他们是信徒。怎么解释？等一下我们看 10.3。或者17世纪的正统改革中的神学家，如果你问他这个问题，他会觉得很无厘头，小孩子不是信徒吗？他反而会问你。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婴孩洗是信徒洗，但是你要怎么讲这个信徒洗，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所以人是全然被动的，被动的人需要被赐予那个能力，那个 habit 能够信，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人也需要有所行动，主动，他需要信，他需要 act on the habit。 所以 OK， 所以是要蒙了圣灵的苏醒和更新，蒙圣灵所赐予你信的能力，才能够有能力哒哒哒哒哒回应这个恩召。回应是你的动作，你不能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OK，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凡基督徒必然是属灵的基督徒，因为你必然有基督的灵，你必然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凡重生的也必然是圣灵所重生的。罗马典型的经文是罗马书8:9-11，以弗所书1:19-20。让我们问，人是否能够抗拒上帝的呼召？或者那个 Tulip 的第四条 Irresistible Grace， 那个上帝所赐予人的恩典是无法抗拒的。所以那我们先不讲那个五大要点， 人是否能够抗拒上帝的呼召，或者按照我们约拿，约拿可以，上帝说起来往尼尼微去，他起来往他失去，对，他抗拒是无效，因为他，所以以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蒙上帝所拣选的。 OK， 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注意，其实问的不够好。人是否能够抗拒上帝呼召？当然人能够抗拒上帝的呼召，很多人根本就，但是应该要问的是，就是说当上帝有效的呼召在人的心中动工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效的。OK， 而且如果就我们刚才所讲，上帝是圣灵在你心中工作，转变你的自由意志，让你可以归向他，你根本就没有抗拒可言，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也是自愿的，你不是被绑住说啊，我不想得救，然后被得救，从来也没有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时常习惯用的神学的语言或术语，其实是不是非常精准，而且对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救恩不是太有帮助，我个人会觉得。 OK， 好，十点二有没有什么问题？十点三，我必须承认，这是我心里信仰告白里面我大概最喜欢的一条。虽然我自己没有儿子女儿，蒙拣选的找妖的婴儿都因为基督借着圣灵重生而得救了，圣灵随着他己意何时何处何时做工，其他一切无法借着道的传讲。你注意，之前有效的呼召是借着道与圣灵，但是其他一切无法借着道的传讲，耳朵聋的蒙外在呼召，蒙好像在外在借着传道，或者他可以在外在表现我领受这个道的，凡这些没有办法借着这种方式的选民，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子民也都照样得救。这段在说什么？我先问，这个跟为什么改革中施行婴儿洗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先问，这段是否在说所有早夭的婴孩都得救？不是。从哪里，你可以从哪里看到所有都得救和不是所有都得救，哪一个字句让你看到有 limit， 有其范围？蒙拣选早夭的婴孩，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是蒙拣选的早夭的婴孩。言下之意，是不是说所有早夭的婴孩都蒙拣选或不蒙拣选？没有直接这样子讲，但是有些神学家也会指出，圣经中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证据告诉我们早夭的婴孩都没有蒙拣选。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改革中神学家在阐述十点三的时候，有些神学家会特别提出来，对，他没有讲，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所有早夭的婴孩都必然得救，因为没有告诉我们所有早夭婴孩都是蒙拣选的，但是也没有告诉我们不是蒙拣选的。在这边他并不是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讲的是，如果这个婴孩是拣选的，蒙拣选的，他必得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相信吗？或者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哦，他怎么样，哦，他应该是信的。不是。是什么？全然出于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让他们得救，而圣灵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式、何处、什么时间行他的工作，是任凭他的意思。如果你仔细想这个，对做父母的，对我们来说是带来极大的安慰，尤其是对信徒的父母来说。 谁有早夭儿女得救的确据？虽然我们这边没有特别讲，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凭什么认出谁是蒙拣选的儿女，但是谁能够有这个确据？你讲这个没有用，因为我们刚刚面对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儿女是蒙拣选的？谁可以说我的儿女是蒙拣选的也得救的？虽然我失去他，虽然他早产夭折，但是我确定他得救，谁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吗？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有儿子，如果你们在这里聚会，你们是信徒，我绝对会对你们这么说，而且我是全然没有怀疑，按照我的良心，按照上帝的应许，我告诉你，你的儿女是得救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果我们认为基督徒的父母那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那么早夭的孩子们有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们那个应许不是给他的？有吗？所以有的是 OK。 那我先退后一步问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说所有受婴儿洗的孩子们最后都会得救，都必得救，都一定得救？没有，因为我们看得到，在教会中你也看得到，蒙婴儿洗的他领受了约的记号，那应许是给他们的，但是他们长大之后非常的叛逆，胡作非为，从来没有归正，我们会不会说那个人得救，那个孩子长大之后得救？为什么我们不会说他得救？他没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父母也不应该说我儿，反正他已经受了婴儿洗，他必得救。为什么？因为他有证据，他的言行举止让我们很确定的说，你领受了外在的记号，这是上帝赐给你的，应许也是给你的，但是实际上看来你没有领受那应许的真实属灵的 reality， 你有 sign， 你有记号和印证，可是没有印证其那记号的属灵的真实，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得救。 OK，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那么婴孩呢？早夭的孩子有没有任何的证据？尤其父母是我们现在是讲父母是信徒的，归信神的，信耶稣的，然后彼得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这样子的人，当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被主接走了，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原因可以让我们说他是不得救的？没有，没有 ，right？ 因此，这个叫做什么？这是一个原则，这叫做什么 ？Charity of judgment， 宽容的判断。宽容判断其实就是说，你好，我这边我写一下。宽容的判断就是在没有任何负面证据之下做出 正面的判定，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你可以做出正面判定？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应许是给你和你一家人的。 OK， 因此我再回到原来的问题，谁能够有这个确据？谁能够在这种没有人乐意看到的状况之下，但是却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和确据？我先问，我们没有在说，如果我们刚说我们这里先贤们并没有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婴孩是蒙拣选的， OK， 我先问，不信徒的孩子可不可能是蒙拣选的？Yeah， 可能你不知道，可是只是你不知道，信徒的儿女可不可能是蒙拣选的？ 当然可能。信徒的儿女是不是蒙拣选的？我们刚才按照什么原则？宽容的，因为上帝的应许给你和你的儿女的，因为你圣洁，你的儿女是圣洁的，按照这个应许，怎么讲？你不是说我确定百分之百确定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一定是得救的，但是在他没有任何负面的证据之前，你根本没有理由，你也不能说他不得救，因为你得救，而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所以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基督徒比世人占有太多的优势？为什么？因为父母在这时候完全可以确定，因为你们的牧者完全可以按照良心兼顾你，告诉你你的儿女是得救的。我自己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这对父母来说是多大的安慰。但是这个安慰是非信徒没有的。我没有办法告诉，我没有办法按照我的良心告诉，因为他没有领受那个应许，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跟我们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就有一点关系了。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浸信会的处境之下的时候，浸信会的牧者按照他的良心，他只能说你要相信上帝，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你确据。为什么？因为这按照他们看约，看孩子们在约之中的地位，或者谁是蒙拣选的。因为他们会怎么说？孩子在还没有展现出信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受洗，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得救。也许他得救，也许他不得救，但是我们还不确定。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婴孩洗就有关系了。也就是说，我的话，我会对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说，你根本不用担心。但是按照浸信会一贯的神学的话，他最多只能说你要依靠上帝，相信他有怜悯，但是你没有那个确据。因为如果有这个确据的话，就是应许是给你和你的，他们就应该给孩子们受洗。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是为什么当改革中的人太幸福了？这个不只是孩子，这边先贤们特别提到，在外在的呼召，你没有办法看到外在的呼召有效的伸展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也应该相信，如果他是蒙上帝拣选，他就得救。不是说他一定要能够觉知，不一定是说他一定要能够表达他的信心达到某一个标准。 No OK， 如果他的智力的发展某种障碍，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信心，他没有办法听到那个，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如果他是蒙上帝拣选的，他就是得救的，圣灵会在他心中工作，也许不是你我可以认可看得出来的。 OK， 有效的呼召是这样子在人的生命之中产生工作，包括在母腹中的婴孩。因为为什么圣经说，诗篇说，诗篇我们先看22篇第九节，我在母怀中就倚靠了你。所以这个来说，婴孩有没有信心？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会说 I don't know， 他们也许有信心，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你的心，你就使我有信心。再看71篇第六节，对不起，这篇中文的翻译是，我从出母胎就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你必常，我必常常赞美你。应该是说，我打从母胎里面，你就扶持我，就有圣灵的工作在婴孩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看我们的婴孩，我们看我们的儿女，是全然按照这一类上帝的应许，说他有圣灵 早就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早就蒙上帝的拣选，而且不只是蒙上帝的拣选，早就在母腹之中就蒙上帝的保守看顾，使他能够信靠他的上帝。 OK， 因此来说，婴孩有没有信心，就从经文来说，我们全然有理由可以说当然有信心，或者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说，可是有些人会说，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信心？他没有信心的行为我们看不出来，他没有办法做信仰告白，他没有办法回答你是不是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没有办法。但是按照信心的能力和信心的行为这个概念来理解信心的话，你全然可以说婴孩当然有信心，因为如果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就赐给他那个 habit， 信靠的 habit， 信靠的能力，只是他因为他是婴孩，他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或者他对他有其他的因素，他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期待和标准和理解表现出来，但是他是有信心的，你不能说他没有信心。所以因此我们全然可以说，我们给孩子们施洗是当然应许是给他们的，如果应许是给他们的，圣灵就会在他们身上工作，让他们有信心的 habit， 所以他们是信徒，所以婴儿洗就是信徒洗。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领养的孩子，其实用另外一种方式问好了，没有受过婴儿洗的孩子，今天可是父母后来到受婴儿洗的教会，那这个孩子，我们怎么看这孩子？一样啊，如果他没有外在表达的能力，他是你的孩子，就是说他是全然依靠你的，你是他，仍然是他的父母，他还没有离开你，我们会说你应该给他受洗 right？ 但是如果他开始有分辨的能力，他开始有自主的能力，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属灵的判断。如果他非常的叛逆，他完全不听父母的话，也不喜欢上主日学，你会说啊、哦、OK 好，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你懂我的意思吗？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领养的孩子我认为也是一样，如果婴孩是 yeah， 他就是你的孩子，应许是给他的，但是如果他已经有自主的能力，有些很困难的状况，你领养的他是从一个很困难的状况中，你领养他，所以你必须跟他传福音，你不会自动的，所以你要看每个 case， 我会这么说。对，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父母，你不能按照说哦，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然后你就说啊，反正我的儿女都得救，然后那个儿女已经28岁了，然后在外面胡作非为天花地坠，反正那应许是给他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对。OK， 请问一下，那为什么《使徒行传》是第二章38节，他说就是后面使你们的罪得就必领受圣灵？他的因为我的英文的版本，它是用一个未来时，就是好，所以看起来是这个应许是你们悔改受洗，然后 要先悔改，然后才领受圣灵嘛？ 对啊， 对，我们之前好像解释过。有的时候这个跟那个圣灵的工作彰显在是受洗之前还是受洗之后，有的时候在受洗之前，有的时候在受洗之后，但是我们会说什么，这边的领受圣灵，特别尤其在当时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处境之下，是讲什么？领受圣灵的让你有一些外在的特别彰显出来当时圣灵工作的迹象，譬如说说方言，譬如说可以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甚至是可以像腓力一样出去 出去传福音，然后行奇事、神迹奇事等等。但是如果你能够悔改，你必然是你已经领受了圣灵才能够悔改。所以在这个处境之下，我们会说你就必领受圣灵，就是必领受圣灵的浇灌，让你能够有某种程度外在表现出来，譬如说说方言，譬如说传福音等等，领受圣灵的力量，我会这样讲，圣灵的恩赐。OK， 今天讲，我们还有一段，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等一下，我们10:04下次再讲，但是10:01-10:03有没有什么问题？小贝，你们。 嗯，然后想到旧约时代有很多的王，他们应该也是在出生的时候受了割礼，然后受了 以色列人都是受了割礼，对， 就是领受了一个记号，应许的记号。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跟列王里面说，就是比如说爸爸做了什么不好的事，然后 很多以色列人没有得救啊，对， 对， 全部的人都对，这对，好，请说。No， 因为他们后来的行为印证他们领受的那个只是外在的记号。对，但是我们就想说，在这些人长大之前，他们没有任何恶行之前，你也没有理由说他们不得救，你全然也不应该说他们不得救，就是靠着宽容的判断。因为神所赐的一个都不得救，但是也只有父所吸引的人才能够来救他。也就是说，那个一个都不失落。对不起，神父赐给子的一个都不失落。的确啊，一个都不失落。所以你领受了外在的记号，并不表示你就是父实际上赐给子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凭着人后来的自己的行为，我们看。这个做判断，连这个判断都不是最终的判断，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死之前会不会像那个强盗一样在最终一刻归向主。但是你绝对是可以靠着这判断告诉他说你受洗了，但是其实你印证出来你不是父所赐给子的人，因为你的行为全然印证你领受了外在的记号，可是你没有那属灵的真实。那属灵的真实就是父赐给子的人，他一个也不失落。所以父赐给子的人一个也不失落，跟有效的呼召是完全平等的，是一样的范畴，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人是不是会从信仰中失落？绝对有。希伯来书六章是真实的，不是预设的。但是那个失落的就是什么？老约翰所讲的，哦，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他其实一开始就不是我们。我们也会，其实10:04会讲到这个，就是他可以领受圣灵的恩惠，体会圣灵的大能，尝过来世的权势都可以，甚至可以行神迹奇事，说凭着主的名说神迹奇事，但是到最后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你不是父所赐给我的。他有不只是受洗，他甚至有一些外在的记号，可是没有真正的属灵的事实，就是他真的是归向神，归向上帝的儿子，认耶稣基督为主，到最后主不会认他。听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怎么理解从信心中失落。如果你是真的属于基督，你不会从信心中失落。但是如果你真的撇弃、背弃、背道的话，那就表示其实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有效的被呼召或者领受那个道，你从来就不是父赐给子的人。 OK，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继续再讨论。哦，下礼拜没关系，下礼拜是新年。OK，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 何等的大，全然是我们不配，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领受，除非是你早就定义要赐恩典给我们，又在时空之中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和你的圣道能够活过来，能够真的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就求你的圣灵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愿我们的敬拜是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好。